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1999年的夏天，初中一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周日版本的玩转集市。不好意思，一梦好像有点穿越了。 对，这个总在周六出现， 对， 突然出现在周日，这个嘴有点换不过来。 对， 但今天是星期天。 对，今天是星期天，祝大家周末愉快。 对呀，周末愉快，明天就要上班了，是不是心情特别好？ 快点介绍一下自己吧，天一。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今天呢，我和天一呢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一直心心向往的滨海城市。 对， 对，其实 为什么今天会选这个选题啊？ 因为我觉得我有点想家了。 我也是。 对，因为我是因为一梦是大连人。对 对，嗯，然后哎，我先不说我是男人，一会儿我先卖个关子。 好。 你这声轻蔑的语气是什么情况？ 可以可以的。那我们首先呢还是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来一起了解一下我们这一周有什么新的旅游资讯。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本的玩转集市，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您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所有的内容欢迎你们及时和我们进行互动，把你的旅游经历啊、旅游趣事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的，那首先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是什么呢？天一， 我先来是吗？ 对，没错。 最近哎，我觉得这条挺神奇的。 嗯， 极地旅游冰火两重天，你听过极地旅游吗？ 现在很火哎。 你真知道？ 我为什么不知道？ 我在看这条资讯之前，我一直觉得这个只有科考团才会去的地方。 这个可能，我跟你说，我现在去极地旅游的很多，甚至我身边的有的朋友就有去过。 真的？ 对，但是关系没有那么好啊，就看他秀朋友圈嘛。 哦，明白了，哎、只在朋友圈直交看到了。 对啊对啊，不过就是看人家就是秀这种 觉得你看咱们平时都最多就去一个什么英国啊什么西班牙，就觉得嗯挺高大上的了，然后人家一下就去了极地， 那再拼只能去火星了。 对，我是这么想的。然后极地我觉得在我们印象当中总是在那个地理课上面会经常的说到出现啊，可能在平时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太可能会接触得到。 对，之前觉得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跟这个地方有任何的关系、 嗯、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当下以南北极旅游为代表的极地旅游面临着两种情况、 嗯、 一是逐渐走热的市场扩容，二是南北极生态环境啊日夜糟糕，需要加强保护。那极地旅游发展和生态保护需要权衡和取舍。那我们一步一步说啊。那有数据预测呢，到2022年到2023年的南极季，中国前往南极旅游的人数啊将赶超美国、 哦、 成为前往南极的第一大客源国。 真的吗？ 咱们中国人多力量大。在这一个趋势的实现下啊，建立这个脆弱的极地生态环境保护就变得特别的有重要的性了啊。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那我们先说这个游客啊。其实在极地旅游当中啊，这个南极游和北极游是最具代表性的，但范围其实远远不止这个两个区域啊。极地、海洋、沙漠、山川等这种极致稀缺资源下的高端定制旅游，其中包含了冰雪啊、露营、登山、越野探险、深潜、狩猎和速降等高端户外种种这种旅游，都是可能是近段时间包括未来都会有很大市场的。那中国旅游客的极地游呢，在近几年处于不断扩充的状态。咱们就以南极为例来看一组数据，你就想到、嗯、你就能知道这个游客增长的数量。 嗯， 以南极为例啊，2008年去南极的中国游客不足100人，那时候不多嘛、就是有 很少， 对，就有一点点人去。 嗯， 但是到了2017年，你猜一下已经升到多少人？ 嗯，500个。 哦，就是08年去100个，过了将近10年，然后500个， 没有1000个吧？ 好，1000个、嗯，我们看一下啊，2017年你升到了5300人， 5300人， 嗯，同比增长了超过了34%，占全球南极游客总数的16%， 嗯， 这个是一个旅游人数的变化。那么刚刚我们提到那个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是不是对这个环境也有所这个怎么样 破坏 影响、嗯、对，所以极地的生态也面临着考验啊。极地游客的这个数量保持上涨的姿态，那极地生态环境的负荷呢必然也会随之增大、 嗯、 那今年啊一个引发诸多关注的现象就是北极出现了32度的高温、 嗯、我知道北极都出现了， 北极都32度啊，大家想一想，我们北京32度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出门，就啊这天太热了，肯定是北极、 嗯、 对吧，覆盖冰川的地方，北极熊等这个极地生物的生存系数遭到了巨大破坏。有数据显示啊，在过去40年北极夏季海冰面减少近半，一半的冰面没有了。 我明白， 那意味着那些在北极生活的生物们何以为家呀，对吧？ 对， 对， 包括我国在内啊，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多个国家在今年夏天出现了极端的高温天气。一个因素就是南北极作为全球气候调节功能正在逐步的弱化。那人类的活动，尤其是温室气体的排放，造成这种现象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那其中人类更多的涉及和干预极地的生态呢，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嗯， 但是也有人认为啊，咱这个保护生态和这个旅游两者其实并不是完全矛盾的、 嗯、 其实每个旅游的从业者好，还是包括游客去极地，我们都应该变成一个环境的保护者。 对， 因为我们见证了这份美景，我们应该更加的把这份责任承担起来、 嗯、 并且当这种旅游成为产业化的时候，也有可能有吸引更多力量来保护这个极地的环境。 嗯， 总之这个双刃剑你怎么用，用不好了破坏的是整个地球的环境、 嗯、 用得好了一方面发展旅游，一方面还能保护我们的极地环境。 对， 看怎么大家能怎么做吧。 对，看大家怎么做。 嗯， 好，刚才我们天一呢给我们说了一个离我们稍微比较远的一个地方，是南北极。 南北极， 对， 还真挺远的，非常远。 一梦呢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北京周围的城市。金秋九月嘛、嗯、这个河北哪一些地方呢是美出了天际的？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我们说这个秋季呢是硕果累累的一个季节，更是旅游的最佳时期。中秋，哎，这个十一小长假呀等等都马上就要过来了。然后呢， 马上过来了，怎么着，他们是快马加鞭的赶来当中对不对？ 我真的希望他快马加鞭，这样我们就可以。哎，你有假吗？ 我有假，但是如果是在周末的话，貌似还会出现在直播间。所以假期对我们而言， 对， 就是一个名词而已。 没错，如果大家还没有想好去哪里玩呢，一梦呢，如果在北京这个地区的朋友的话，就是如果不太想出这个远门啊，想离稍微近一点的呀，比如说高铁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就到的这样的城市，其实我觉得河北还是不错的。 河北、天津， 对，河北和天津，天津呢太近了，半个小时就到了。 对 对。那河北这里呢有这个秀美的山丘，还有这个湖海河流，还有古城，还有小镇，哎，还有这个塞外的风光。所以就是这个河北呢，未来的一个月呢，这些地方呢将美出天际。首先呢，是我们先说一下壮美的山川。哎，有白石山，秋天的白石山呢是绚烂色彩，令人陶醉。初秋呢，当山脚还是一片翠绿，山腰呢已经是通红明黄，而且山顶呢是紫红金黄。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色彩交替变换，这个油松的黑绿呀，还有这个枫叶呀，让整个的白石山变得是五彩缤纷， 一定是一番秋色盎然。听着感觉 还不错， 还不错。 而且我跟你说， 你应该准备两张图片，不然我们也想象不出来具体什么样。 就大家想象吧， 你就逼着大家想象是吗？ 我要给大家说的是，就是最近北京真的很舒服。 嗯， 对，就是这种秋天的凉爽的感觉，尤其是你再放到这个白石山的那种感觉，你再想象一下，我觉得还不错。 总之我觉得心动不如行动，那马上呢这个假期和凉爽的季节就要来了，不妨跨出去看一看。 是的。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金山岭长城。金山岭长城呢堪称为我国万里长城的精髓，这个文字砖，还有这个挡马墙，还有这个麒麟影壁，堪称是长城的三绝。然后呢，这个金山岭长城呢，秋天呢更是一望无际的群山遍野，似红霞缭绕，然后呢又热情如火，在秋季呢冷风中呢为你守候。 冷风中为你守候，你这话说完之后大家谁还敢去啊？冷风中 墙都挡住了嘛，为你守候嘛。 那还是凉啊，冷风啊。 秋风吧，好吧。 好，秋风中为你守候还好一点。 我们再来说一个魅力草原，哎，都有什么呢？首先有这个木兰围场，这里是初秋有一种这个油润金灿而饱满的黄色，非常漂亮。一山一水呢皆是城景，木群呢也是点缀其间，是摄影的最佳时期。我们知道我们一般出去旅游都会拍照片嘛，所以其实我感觉草原的那个地方甚至你都不用加滤镜，天然美，很漂亮的。 反正现在大家的智能手机的这个摄影功能的异常强大， 哎， 所以去这些地方旅游啊，随便拍几张，可以拍出那种高大上的那个环境，也可以拍一些文艺小清新，这时候就是用来朋友圈点赞了，集赞功能。 还有一个是草原天路，草原天路全长是132.7公里，号称是全国的66号公路，然后呢是横跨霸道，这个是横跨这个东西啊，也是连接这个崇礼滑雪温泉大区和这个张北草原风情大区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同时呢，秋天的天路放眼望去呢，天空村舍还有小草呢都笼罩在一个橘红的轻纱中的感觉。 橘红的轻纱是沙子的沙吗？ 就是 纱布的 纱， 轻纱。 对， 哦。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公路游，但是我一次没有过。我特别希望未来有时间的话，可以跟朋友自驾 一次，是吗？ 自驾一次，然后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没有边际的一条公路，在上面就是纵情歌唱。哎，像那个凤凰传不是有首歌吗？什么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就那种感觉，大家 边跳边唱都可以。 话这么说也不会真的这么做，就是说感受一下那种可以完全在路上的一种感觉。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浪漫的湖海，河北都有哪一些呢？首先北戴河，最著名的就是北戴河了。进入了秋天，北戴河没有了这个如潮的人流，也没有了这个蒸腾的热气， 另有一种别样的风情。九月下海是有一点点凉，但是毫不影响旅游的意义啊。 嗯、 在海边呢，踩着沙滩，吹着海风，等着日出赏日落，重要的是可以吃海鲜。 对，所有的海滨城市 嘛，海 鲜都是吸引人 的。 对， 就是九月末十月初的时候，正是海鲜很新鲜的时候。 对， 嗯，同时呢，北戴河湿地呢还是秋季观鸟的好去处，有着世界观鸟的麦家之美誉。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有呢，就是白洋淀。白洋淀呢，秋季呢正是风扫落叶、百花凋谢的季节。然而呢，在白洋淀却有一种花开好了，就是芦花。 芦花、 哎、对，夕阳下一只只满载芦苇的渔船返乡，粗犷的渔歌，还有这个渔家号子此起彼伏，映衬出人们劳动后的愉悦。嗯， 让我想到那个鸿雁了，那首歌曲、 啊、 你知道吗？鸿雁啊，向南方，然后地下一片苍茫、 好吧， 大概那种感觉。 我们还是有这个年龄的差距，我没有听过这首歌。 这首歌红的时候，你已经可以听歌了，相信我。 真的吗？怎么唱啊？ 红颜。 哦、OK。 听过吧？ 听过，听过。但你说个名、嗯，我可能有点不太熟。 嗯，好吧，原谅你了。 我们再来说一下燕赵的古迹。 嗯 嗯，燕赵的古迹，首先呢是正定古城。正定古城呢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东晋时呢土著。北周时期的石器，还有唐代重新扩建为土城，明朝扩建后呢改为周长24华里的砖城。现在呢正定的城墙呢是明代的遗存，然后呢正定城呢是最宏伟壮观的，当属这个四座城门，什么东日营序后呢改为这个环翠，然后南约呢是长乐，还有这个西约的这个镇远，还有是永约的永，北约的永安。你知道永安吗？ 永安，我因为我只是对这两个词有点印象，但其实不是非常了解。你有可以介绍的地方吗？ 因为我其实我老家是河，我那个老家是河北的。 那个老家，你有几个老家？ 就是我从小真正出生的地方。 就是它不算你的老家，是你的出生地。 对，出生地、 嗯、 是河北邯郸。我们知道邯郸以前是赵国嘛？ 嗯， 赵国也是一个古都。然后邯郸那边有一个永安县。 永安县。 对。就是也是都是历史的古城，算是。 你去过吗？ 我没有，但是我 我问的问题突然间气氛变得很尴尬。 不是，我没有去过，但是我记得当时很多小学同学都什么永安县啊，来就是邯郸， 来自那个县城。 对对对，然后就是上课啊，什么上学之类的。 所以你听闻那地方有什么比较吸引人的地方？ 我记得驴肉火烧好像很好吃吧。 当地的驴肉火烧。 对，驴肉火烧。 好吧。 嗯， 好像这个不太吸引我。 不是，应该吸引你啊。 为什么我为吃个驴肉火烧跑那么远？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啊。 好吧， 好，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河北的这些地方。 嗯， 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什么旅游的资讯呢？ 接下来这个资讯蛮有意思的啊、嗯、我觉得很多爱探险、爱科技、爱解谜的朋友们可能会对接下来这条资讯特别感兴趣啊。神奇的北纬30度，这8个奇观至今无人解释。那看看有哪些奇观你真的去过啊？其实我说出来这些名字大家一定都非常的熟悉。北纬30度呢，我们都知道地球是一个球形，在地球上有很多神奇的地方和未解之谜。如果大家小的时候去看那个什么10万个未解之谜，那接下来说的这个东西啊都会呈现在你的那个书本上面，可能会看到过。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咱们说个8大奇观，这个8大奇观至今可能也没有人可以完全的解释清楚这个事情啊。第一个就是玛雅文明遗址，这个文明啊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不过非常奇怪的是，这个文明在当时已经具备了非常先进的文化，让科学家都无法理解，比如说文字、 嗯、 数学、天文、艺术等等。但最令人奇怪的还是这个文化突然的消失，至今科学家没有找到或发现这个文明的去处，很多人都说他们可能去了外太空。 嗯， 坐着飞机飞走了吗？骑个小鸟飞走了、嗯、这个不清楚啊。但是玛雅文明的确是现在人们一直对这个文明有很多揣测，就是它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嗯， 接下来这个地方呢，可能我们在地理课上都学过，叫做死海，也就是这个地球上最低的湖泊。 嗯， 这个海拔呀只有-430米。大家想想，海平面 -430米， 海平面的感觉还是个负，还是430米，很深啊。那最神奇的是这里的盐度非常的高，盐水的浓度非常高，高到什么地步呢？如果你想自杀的话，千万不能去这个地方，因为你跳下去也淹不死，会自动浮起来。那关于这里的盐水的高浓度还是比较神奇的，对，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这样，当然有解释，好像什么太阳晒然后蒸发然后怎么这个水不循环，但好像我印象中这个解释也不是完全能说服所有的人啊。 对， 接下来这个跟我们中国有关系了，珠穆朗玛峰，这个是位于中国也是世界上的最高山峰，很多人把这个征服这座山峰当做人生当中的一个目标。那这其实攀登珠峰是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很多登山爱好者啊都把这个作为人生目标之一去体验。最近看过一个纪录片，有一个女生啊，她在做一个也是一个无人区的一个纪录片拍摄的时候，她爬上了一个冰蛇。什么意思？就那个冰蛇大概有十几万年的历史，比如说我们中华的文明是5000年，对，冰蛇就那种高原上的冰组成，它叫冰舌头的蛇，就是它是相当于一个历史的典藏馆一样。你想它是随着这个时间累积逐渐去不断的这个冰蛇在加厚，你看它有十几万年的历史，就走在上面你仿佛就走进了这个地球的无尽的岁月当中一样。然后他就会感慨说，他突然间在行走在那个冰层的时候，他理解了说他父亲为什么那么喜欢登山这项运动。这种运动就只有你在那个足够高的山峰，在你经过很多困难攀爬上去之后，你才能得到人和天空和自然的一种零距离的接触，你才会明白为什么这项运动可以给那么多人带来这个心理满足感的原因。这是我印象非常深的。那提到珠穆朗玛峰，接下来这个地方呢也很神奇，也在中国，神农架，听很多次吧，尤其小时候有神农架野人的传说。 对对对对对， 它位于中国的湖北省，在2016年的时候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那这里最神奇的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野人传说，非常的神奇，但是很少有人可以单独进去，当然也有人曾经进去了，但是结果仍然是未知的。这个野人是否真实存在，还是一些当年的谣传，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也正因为这个传说的存在，让神农架也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小的时候看到神农架这个词，我想说哇，这是一个什么神农百草什么的，我还这么想，神农架。还有这个地方是小时候可能看这个未解之谜书中提到最多的一个地方，百慕大群岛。 百慕大我一直 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个时候经常有什么未解之谜这样的书啊， 飞机失联啊，什么时空穿越呀， 对， 等等，就是反正书上写的是天花乱坠啊。 对， 那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对北纬30度最好的诠释，因为这里的神秘消失事件使很多人到这里来看一看， 慕名而 来。 对， 这里的旅游业也成为当地收入的主要来源，占到了32%。哎，你说大家去旅游的时候不担心自己就消失了吗？开句玩笑，正因为这样多的神秘的失踪事件，也使百慕大呢变成了中国，不叫中国，世界人民可能都特别关注的一个旅游 焦点， 对，旅游胜地啊，大家很好奇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神奇的因素导致这里面有那么多神秘的消失事件呢？是磁场？是海底的漩涡还是什么？对，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大家有时间并且有钱的话，我觉得去看一看还是可以的。 对， 接下来这个地方仍然和我们中国有关，来自浙江省的钱塘江大潮。 哎， 每年到了特定的时期啊，这里就会有涨潮的奇观，几万名人会慕名前来。而且每年的钱塘江大潮，我们的在电视还看到新闻的直播连线啊，来直播这个钱塘江大潮一波接一波的袭来。并且我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不知道一梦上学有没有学过那篇课文，就叫钱塘江大潮。 有 来描绘大潮来之前人们啊，水面啊，然后潮水奔来的那个样子，万马奔腾，对吧？ 对， 那种扩大的感觉。 对，很宏观，很宏伟。 接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出现在很多我们的神奇英雄的漫画当中。 是什么？ 狮身人面像。 哎，狮身人面像， 对，这是在埃及啊。据说古代的埃及法老是依照自己父亲的样子来进行制作的。那狮身人面像高20米，长度为57米，经过了数千年的时间啊，这个已经严重风化，那个鼻子鼻子都已经没有了。 我还以为你鼻子痒了，再挠一下。 不是，我是在形容这个狮身人面像经过这个时间的打磨，鼻子都已经没有了。最后说那个地方呢，依然跟埃及有关，叫做金字塔。 金字塔， 对，金字塔没办法，这是埃及最著名的一个建筑和景点。 第一大未解之谜， 第几大我不太清楚，反正绝对是未解之谜啊。就是它修建的这个原因至今没有人能解开，很多人都说是外星人制造的。 对， 因为它制造的工艺好像远超那个时代人类所能掌握的技术。 是的， 但是至今没有定论，但也因此啊成为了世界旅游胜地之一。 嗯， 以上就是刚刚推荐的这个北纬30度神奇的八大景观。 嗯，好，所以呢这也都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旅游的全部的内容。真的是听到了之后我感觉啊， 我们缺少假期和金钱。 对啊，非常想去旅行， 有钱有时间，那我们也去走走玩一玩吧。不过接下来我们的内容呢，可以帮助你不花那么多的时间，不花那么多的钱，照样可以给生活加点调味剂。 没错，就是我们的主题，带你一起去看看你心心向往的滨海城市。 嗯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放一首歌曲，我们放松一下，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8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本的玩转集市，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今天不是苗山带大家玩转集市，是我和天一一起带大家去滨海城市一起畅游一下。对，畅游一下。 游一游。 嗯， 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啊，好像去海边稍微有一点点凉了。 凉爽了。 对，其实在暑假期间去海边是一个很多人的选择。 对，但是会晒黑啊。 那要怎样你去哪里不会被晒到呢？ 对，夏天就是会被晒黑。 对，所以说海滨城市一直是吸引人大家，为什么呢？当你站在大海边的时候，举目四望，一望无际的海面会让你心旷神怡，瞬间觉得心境都变得非常辽阔了。 是的，是的。嗯，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比较了解的或者说我们有去玩过的地方。 对，而且其实你不用去得很远。对，就是在我们国内这些地方，就是完全是可以玩得很好的。 对，虽然说这个海貌似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对， 吃的海鲜呢也很类似，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其实去海边呢是作为一个生理心理调节的一个很好的场所。 对， 在海边晒晒太阳，吹吹海风， 放松放松， 放松放松。其实这也是我们换一个环境，毕竟像在我们北京，包括一些城市，它是属于山地或者是平原地区，它没有海。那么偶尔换一个城市生活一下，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个生活的氛围，我觉得是一个生活的非常好的调剂。所以说今天虽然这个可能已经不是海岛游的最佳时机，仍然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地方。那在接下来的中秋节也好，然后 十一小长假、嗯， 十一不算长假，叫黄金周了。 嗯， 那是小长假，那是相当长的一个假，7天了。 其实，在我眼里的这个长假， 除了寒暑假以外，除了寒暑假以外，都是叫小长假，是吗？ 对。 好了，就在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大家都可以选择去一些不同的海岛城市去换一换心情。嗯， 对。好，那今天我们天一先来给我们来推荐一个他比较熟悉的滨海城市吧。 对，这个城市为什么是由我来推荐呢？那因为跟我是相当的熟。 嗯， 那我不妨给大家先卖个关子，让大家猜一猜我说的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有一首非常非常老的歌，估计一梦可能这首歌可能真的没听过。嗯，我哼两句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个歌名，这个歌曲要跟我说的地名有相当大的关系。你稍微把电乐调拉下来是吧？ 对。 好，都说冰糖葫芦儿酸，酸里面它透着甜。你听过这首歌是吗？ 一过年的时候 我以为这首歌很老，你会没有听过。 一过年的时候大街小巷几乎还在放这首歌。好吗？ 为什么？因为过 年 吗？ 过年 这首歌还有过年的气氛啊。 就是有啊，就是冰糖葫芦，你没看就是很多的年 不是年画吧， 嗯， 就是那种， 反正冬天北方都会吃这个东西， 吃糖葫芦嘛， 嗯， 对 对， 我很喜欢吃糖葫芦，哎， 是吗？ 对， 粘牙，酸酸甜甜， 酸酸甜甜就是开胃嘛， 对， 嗯，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出来，我说的这个滨海的城市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是这首歌？ 大家以为你说的是北京，因为冰糖葫芦，老北京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嘞，不是，是因为这个地名当中啊，刚好有葫芦两个字。 嗯， 我说的地方呢叫做葫芦岛， 葫芦岛。所以大家知道一开始天一说他的老家是哪儿的吗？ 我就没有说，因为我的老家就是葫芦岛， 哎，葫芦岛辽宁那边。 对，因为我跟一梦算是老乡，一梦在大连，我在葫芦岛，刚刚好是辽宁省的两个滨海的城市。 对，而且其实也蛮近的。 嗯，反正坐火车也在好几个小时。 嗯、 我没有从葫芦岛坐车去过， 因为没有直接的那个高铁，好像。 应该是可以有从葫芦岛站到大连站，应该是有的。 有 是，但是我因为我没有坐过，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时间的长短啊。 嗯嗯嗯， 然后我想说的是，和大连相比，葫芦岛想必大家了解的程度肯定会相对低一些，因为它并不是那么出名的一个旅游城市。 对。 那么今天为什么要推荐我的家乡给大家呢？首先先跟大家说葫芦岛。从北京到葫芦岛的这个行程，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坐动车的话，3个小时，车费大概是100出头。你大家知道吗？花100多块钱，你就可以在3个小时内瞬间来到了一个3个小时，就是睡一觉的时候，一睁眼，哎，我到了一个海边城市。而且因为它没有像大连开发的那么的彻底，那所以说相对来讲是有点偏小众的一个地方。 嗯， 它没有那么浓厚的商业气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接下来后面推荐的一些海边城市，其实它是商业化、产业化运营非常完善了。 对， 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叫什么 讲？商业化一点，对吧？ 就是你好。找不到那种比较朴实的原生原土叫什么原汁原味的那个当地的生活了。但是葫芦岛不一样，因为它没有那么过度的开发，那所以它呢，你在那里可能就是适合你换一个生活方式。既然跟北京只有3个小时的车程，就说你随便，你就是坐着火车，今天晚上下了班买个车票，3个小时之后就到那里了，你就可以享受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慢生活。那葫芦岛市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是个比较官方的说法啊，大家也可以简单听听，让大家知道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它实际上是辽宁省下属的一个地级市，在辽宁省的西南部。葫芦岛呢，它这个地理位置其实非常优越啊，它是这个中国铁路京哈线那个秦沈客专段，也就是说这个交通非常的便利。那它也是重要的工业、旅游、军事城市之一。那葫芦岛和大连、营口、秦皇岛、青岛等构成了环渤海经济圈。 嗯， 它也是中国东北的西大门，也是山海关外第一市，就是你过了山海关就到了葫芦岛的境内了。那这个葫芦岛呢，它最著名的呢有，它是中国国际泳装文化博览会哦，就是它有它的那个泳装，应该说是我没有记得很清，应该是全国最大的销售产地之一。就如果大家这个泳装，大家喜欢游泳的朋友们，应该说你们的泳装可能都来自葫芦岛生产的啊。 嗯， 但它原名以前叫做锦溪市。 锦溪， 对，因为辽宁有个地方叫锦州，它跟锦州是挨着的，以前叫锦溪，因为它我刚说了它在西南部嘛，所以叫锦溪。那当年呢，这个地方为什么改名叫葫芦岛呢？大家知道在日本战败之后有一个葫芦岛遣返，就是从葫芦岛这个港口来遣返那些当时的一些战俘什么的回到了日本。那因为这个事件呢，导致其实这个葫芦岛这地名其实在当时被很多人所知道。第二个原因，据说葫芦岛的海岸线在鸟瞰的时候像一个葫芦形，因为我也没飞过啊，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据说是这样。正因为鸟瞰这个海岸线是葫芦形的，所以、这个、 原来是鸟告诉我们的。 这个小鸟飞上天告诉说，哎呀，这个海岸线是葫芦形。 对， 搞笑呢是吧？怎么可能。总之呢，就是葫芦岛这个传说这个名字的由来。 嗯， 你知道吗？就是所有的朋友就问我说你是来自哪里的时候，我介绍我来自葫芦岛，他们紧张会问一句、嗯、是吗？它是一个单独的岛屿吗？ 嗯， 因为很少有地名就后面缀一个岛字，比如说我们说海南岛， 嗯， 大家会想到啊，海南岛就是一个独立的岛嘛，所以以为这个葫芦岛也是一个独立的岛，其实不是，它只是一个海滨城市。 嗯， 它是在1989年升级为地级市的，所以说它也是环渤海这个最年轻的城市之一。说到年轻，所以我刚才说的，它可能商业化开发其实还没有那么的完备。 对， 但是正因为如此，你可以去那里面单纯的享受一下生活。先说一下湖岛的生活节奏吧。 好， 湖岛的那个生活节奏就是比较慢， 比较哎，其实辽宁那边生活都很，东北生活的节奏都很慢， 相对北京来讲当然是慢的， 都是比较慢的，就是尤其是因为我在大连嘛， 你在大连， 就是大连的感觉就是基本上9点的时候，已经没有车了。 那也太 街上 那个也太早了点吧，怎么着得10点 吧，9点半就是 我觉得去大连玩 的 人比较多嘛， 因为它是分季节的， 分季节 夏天的会稍微多一些， 嗯， 但其实仅限于等一下要给大家介绍的星海广场啊这几个夜景还比较不错的地方会稍微多一点点，其实其他的地方都很少的。 嗯，那葫芦岛一定是比大连还要更早进入夜间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什么叫进入夜间？大家就开始回到各自家里面去，在家里面吃晚饭呀什么的，就是没有像北京那么丰富的夜生活。大家可能在北京10点左右你在街上还有很多人，但是可能在葫芦岛这样的城市不会的。 嗯， 那葫芦岛呢，因为是个滨海城市嘛，你既可以享受海边， 嗯， 也可以去做一些参观一些属于葫芦岛的特色，还可以吃一些这个东北的美食。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就一样样说吧，对吧？ 好， 咱们先说吃的。很多人呢都是为了吃的选择去一个地方，对吧？民以食为天，很多吃货朋友们一定想好奇，说我去一个旅游可以吃到什么？ 比如说去四川，我们要吃火锅啊。 去葫芦岛也可以吃火锅，赶紧把图片准备好，一会儿要调图片出来。 是我们东北的火锅吗？ 对， 酸菜火锅。 哎，酸菜火锅那也是有的。第一个就是要介绍大家的是辽西火，看到了吗？就在右下角的一个图片，可以点出来。 右下角。 对。 这个吗？ 在上面葫芦的火锅、 这个、 对，点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辽西火锅。 哇、哦、 大家看到这个火锅，首先它是个铜锅，这跟我们很多就是现在吃的这种比较便利的火锅不太一样。其次大家看上面的美食，有那种厚厚的白切肉， 我怎么看见还有一个小酥肉那种的。 对，还有小酥肉。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东北的辽西火锅啊。其实在我们东北啊，就是葫芦岛，这个火锅也叫锅子，它是清朝宫廷专用的饮食。大家知道其实辽宁的府是清王朝的发源地，所以说这个辽宁的饮食呢也受了当时清朝的一些影响。 嗯， 那火锅的使用方法很多，对，满族的受了很多影响。北方冬天啊特别受欢迎，当然刚才一梦提到了酸菜火锅。 哎呀，猪肉炖粉条子。 对，各种鲜薄的肉片，比如猪肉、牛肉、羊肉、鱼肉，还有这个鲜虾等等，边涮边蘸料，特点是鲜而不腻，味道异常的鲜美， 就是鲜美而且不油腻，而且 对， 就是反正就是好吃。 对，我怎么说呢，其实 而且菜量很大。 对，关键是菜量大，大家可能对这菜量没有概念。你要知道在东北点菜的时候，如果是以北京的生活习惯，三个人至少要4个菜到5个菜以上。 对， 在东北吃的话，一个人一个菜的标准，你能吃完我都觉得你是大胃王。 是的， 像你、就是、你的饭量，我估计一个菜你能吃一半就不错了。 你知道吗，就是以前我去哈尔滨嘛、 嗯、 去哈尔滨的时候也是下了一个馆子、 嗯、 然后那个馆子它其实不大，但是当地特别有特色的一个小馆子。 吃什么的呀？ 就是吃家常菜。 家常菜， 就是家常菜、嗯、比如说什么韭菜炒那个 鸡蛋吗？ 不是鸡蛋，是那个 韭菜炒什么、 就是鱿鱼 啊，韭菜炒鱿鱼。对， 韭菜炒鱿鱼啊，就这些东西的、 嗯、 对，当时还有什么锅包肉啊、 嗯、 东北常见的菜嘛。 对， 天呀，我跟你们说，我点了一个凉菜，你们知道吗？我感觉就跟泡脚盆那么大。 泡脚盆 当然没有 这么大， 但是没有泡脚盆那么深啊。就可能我说的有一点点夸张，就 是 很大的一个碟儿、 嗯、 真的是这么大。然后我当时以为菜可能盘儿大菜量小，但其实根本不是，它这个菜量真的很多。 对， 然后我说那我们其实吃这个就够了，我说我们为什么要还点了4个菜，而且是两个人吃，你知道吗？ 那你们打包带走好了。 就是两个人点了4个菜。 嗯， 当时我吃到就感觉，就而且东北的菜它没有很多辣的呀，这样的。 对， 基本上是可能 咸口为主， 咸口为主。然后你吃着吃着，有时候因为我在北京可能待习惯了， 嗯， 还有就是比较喜欢吃辣椒，因为感觉有时候菜没有味儿，你知道吗？ 嗯， 然后就猛的一下去那边的时候，就觉得就往肚子里死命的塞，死命的塞。 你不是在吃，是在往里塞。 对，死命的塞，然后菜还是剩那么多，就真的没有办法。 两个人点4个菜，在东北你绝对 在东北真的不可以的。 你是点出了 那大概是个朋友聚会的饭量，大概我觉得五六个人、六七个人都能吃完就不错了。 其实你们去东北的时候，尤其是不管是再往北还是这个辽宁这个地方的话，你会经常在那个城市能感觉到一种很安逸的感觉，就是比如说 因为菜量很大，所以很安逸吗？ 没有，我指的就是一个大家的一种饮食文化吧。就当时就大家吃饭都很早。基本上 早晨 不是我说的是晚上啊，或者是 五六点钟的时间差不多吧， 就是基本上五点半就开始吃饭了，很多、 差不多就是学生放学之后回家就去吃饭，基本就是这个节奏， 对对对，就特别特别的早。而且你经常会看见就是有一些小餐馆，大家就是点几个菜，然后一起喝点酒啊，然后吃点菜， 对 对，就是大家生活是很安逸的那种，并没有很忙碌很快节奏的生活。 对，首先就是城市相对没有那么大，比如说像北京你从东边到西边要好几个小时， 对， 那像湖岛这样的城市呢，其实虽然没有那么大，你基本比如说打车为例，你在十几分钟20分钟之内的时间呢，你可以到湖岛任何一个城区的地方，比如说海边，比如说它的老城，比如说新城，都可以到。那刚才说到吃，我继续补充一个啊，我们说吃的量大，关键还便宜。我记得有一次我带我的一个朋友就去葫芦岛玩，然后呢我们也是随便找了一家餐馆吃午饭，我们就两个人，真的就点了两个菜，一个锅包肉，一个是大概是地三鲜还是什么茄子，我记不清了，就两个菜，就真的没多点。我还想说要不要再点个菜，我觉得不太好意思，我同学就说哎呀就是吃谁意思一下嘛，结果上来了两大盘子之后，我们俩看了吃吧，东北的米饭，你知道北京那个一个小碗就5块钱， 对对对， 然后再续还5块钱，东北是那么大一个碗巨深，还说可以随便续， 对，而且东北的大米很好吃， 很香很糯，然后就开始吃，我们俩真的很努力的吃完了一碗米饭，消灭了半盘锅包肉和半盘茄子，我们两个人已经尽力了，剩了大半盘的锅包肉，我们看着说这锅包肉里边真的是肉啊真的很好吃啊，结果一餐下 这个不要钱似的， 对，结果我们这一餐下来大概是40多块钱。 对，我上次在东北也是吃了一个菜，就是这么一大盆水煮鱼，而且满满的真的都是鱼肉，这么一大盆，一个铁盆，你知道？这次一点都不夸张，真的是洗脚盆哦。然后 洗脚，咱能换个词吗？咱吃个水煮鱼为什么洗脚盆？ 洗菜的那个盆， 就是很大的盆，大家想想那种大的洗菜盆，刷锅， 对， 刷锅大盆。 倒也没有那么大，再缩小一点点，真的就这么大的一个盆，然后挺深的，一个水煮鱼，然后再加一个菜，然后吃再加饮料啊、米饭什么的，就是不到60块，哎，60多块钱， 大家在北京，你可能一个菜， 你想一个水煮鱼那么大 一 份， 对， 根本 你一个这个菜的，你这一餐的价格，可能在北京点一个菜，比如比较肉的、比较荤点的菜， 对对对， 就没掉了。 60块钱，对 对, 对, 对，这是可能各地的这个生活标准不太一样啊。 好想回东北。 对，而且我要再说第二个美食， 热爱我的黑土地。 这个美食我一定要严重推荐给大家。为什么严重？大家在北京啊，也会吃到类似山东煎饼，早餐吃个煎饼果子，对吧？咱们北京摊的这个呢，有点类似偏山东的风味。 山东的风味。 对， 对， 那个就是摊出来那个饼呢，是有点硬，有点脆，对吧？然后折开，你像它什么叫它脆呢？就是当你那个折完之后，比如说里面包了个薄 脆， 或者包点香肠或者肉的时候，你一折，那个饼其实是断开的，对吧？ 对。 但是我们东北把这个，尤其是我们家这边葫芦岛，把这种饼不叫做煎饼，叫鸡蛋饼，做法完全一样，但是和的面不太一样。 是绿豆面吗？ 也不是绿豆面。大概也有绿豆面，也有这种风味的，但是这个我因为我自己不会做，这个和面出来之后，我们那个摊的那个饼一样的手法，上面打一个鸡蛋，这前面都一样，但是我那个饼摊出来是软的，它不是硬的，而且我们喜欢里面放的东西呢，就是那个所谓的辣条，火腿肠，不是这种烤肠，就是真的是那种火腿肠，还有就是油条，我们基本就是放这三样，放点葱花， 对，放油条是有的， 对，比如说价格，我们知道在北京吃一个煎饼大的价格大概是7块钱到8块钱，如果你再添点东西可能会更贵，那在我们东北基本就是以现在的价格，我印象中应该是5块钱，已经可以添一根肠和油条，吃 的 饱饱的。 好，行，这样吧，我们先不聊美食，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今天这个导播小哥哥跟我说咱们今天又聊美食吗，我说不聊，我们说我们聊滨海城市啊， 我们说滨海城市是好吃的呀怎么了， 然后他默默地买了一个麦当劳，我估计应该是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应该吃， 那我们再说点美食，让这个小哥哥吃的更香一点好不好，我再说一个，这个时间还有一点点，我给大家再推荐两个美食，在我们这个葫芦岛呢盛产一样东西叫做小米， 在这个真的是我的家乡了啊，在葫芦岛的建昌县老大帐子乡的这个小米特别盛名，当地还产这个杏仁，因为也会种杏嘛，杏仁小米粥，这个可能你在别处吃不到。我知道中国各地好像就是多多少都会有小米，但是我们这个小米熬出来的粥又糯又纯又香，那个小米的粒呢又很饱满，再加上点杏仁，快照片找出来。 好，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是吗？ 好像不是这个，那上面写的是那个糖，是不是？不是那个，再往上按，又到最边上那张。哦，大家看到这里面，这个应该是加了一点南瓜。 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米粒儿多么的清晰明了。 哇哦， 它不是那种 很饱满的颗粒， 对，它是很大的颗粒，而且你就熬出来一个汤。汤汁不叫汤汁，粥汁，你喝着特别的香醇，你知道吗？粥在中国也是有文化的，尤其是每日晨起十粥一大碗，空腹胃虚，骨气便当，所补不细，又柔极腻，这是形容这个粥，尤其是这个小米粥对人这个养胃啊、滋润啊，包括调理一天状态的这样的作用。早晨起来喝一碗小米粥，就有点小咸菜，咱们东北的咸菜疙瘩， 哎呀， 对吧？ 萝卜咸菜。 萝卜咸菜，还有那个像我们那边还有那个朝鲜的泡菜， 对 对，这个这种不同风味的小菜，然后配上这个养胃的小米粥，你一天早上就觉得啊暖暖的。 哎，也可以配个咸鸭蛋。 说到这个，我必须推荐一下，这个咸鸭蛋，对，咸鸭蛋配小米粥是绝配。 大米粥。 小米粥也很好， 大米粥真的很香，而且大米粥一定要稠稠的那种。 这个我跟你说，我现在推荐这个是你在网上找不到攻略的，这是我作为当地人才能推荐给你的。我们那个叫做六谷河，是也是当地一个乡里面的一个河， 嗯， 当地盛产的六谷河鸭蛋，那个鸭蛋好到什么程度？腌出来的咸鸭蛋那个黄啊，是会流出来的， 是红色的吗？ 红黄，然后会流出来的。当你切开之后，你看到那个浓浓的黄出来，然后就一碗刚才我说的这个杏仁小米粥，或者是咱们普通的白米的大米粥， 大米粥稠稠的， 和点瓤，一口粥，一口蛋。 啊， 保准你今天精力满满。 我跟你们说，你们真的不知道一鸣有多喜欢吃咸鸭蛋。就是、 这个咸鸭蛋跟北京的不一样， 就是、 没有那么香，它没有我们家那边那个纯味。 我知道以前在东北啊， 浓醇的味道， 就是吃那个咸鸭，东北的咸鸭蛋其实挺好吃的，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而且它真的是个个都有油的那种， 对，会出油， 你甭管它红不红吧，反正它有油，而且那个蛋黄也很大。 嗯， 然后我就每一天早晨，有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妈妈煮那个粥嘛， 嗯， 基本上煮大米粥， 大米粥， 就是可能是晚上吧，晚上煮， 对，有的时候晚上会调理一下， 对对对对对， 喝点粥， 对对对对， 嗯， 然后我就会吃三个咸鸭蛋， 你把齁着自己， 哎，我觉得好香啊！就是我记得我大三有一天晚上非常的饿， 然后就吃咸鸭蛋， 然后宿舍里就是莫名其妙的有一个咸鸭蛋。 莫名其妙，谁吃剩的放那儿被你发现了是吗？ 是，就点外卖什么的，就是点 附赠了一个啊。 我说我的天，是咸鸭蛋，然后我就真的是剥开了，然后这么就跟吃鸡蛋一样就咬了吃了。 那你不咸呀？ 我就觉得好好吃，我口真的很重哎。 对，东北人其实真的喜欢吃咸的。 对， 那如果是南方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哎，这个咸的会不会很咸？ 对啊。 但我告诉你，不会很咸，它那个咸 很香了， 它是香大于咸，就微微的。你比如蛋黄，我们说是出油的，特别的香；蛋白呢是那种很筋道。 对 对，就是反正就是个特别绝配。这个东西在网上找不到，真的只有我推荐你去找六谷河鸭蛋。 哦，那天一 去。葫芦岛旅游的时候找一找， 买一箱 回来，保准这一个月的早餐，哎，我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烦死了。 大家听到我的拼命的咽口水，真的想起了家乡的味道，很好吃。 嗯， 还有最后几分钟，赶紧再介绍一个东北特色的东西。 哎，什么 粘豆包？ 哎， 看到了吗？ 我喜欢吃。 有两张照片呢，先看这张照片啊，大家看到了吗？这个黏黏的豆包是黄澄澄的 啊，我真的好 喜欢吃。里面的那个豆馅儿是那个粉红粉红的，不叫粉红啊，褐红褐红的这个馅儿。其实这个馅儿有两种，一种是这种绿豆沙的馅儿，还有一种叫白色的那个馅儿。白色的馅儿没有这么甜，绿豆的馅儿不，这个红豆馅儿呢会比较甜。然后还有第二张，东北人喜欢吃豆包时候往上撒一些白糖。 对， 大家可能说这豆包本来不就有点甜味儿嘛，因为是这个黏米所做的。但是因为大家喜欢东北是喜欢生吃这个。不叫生吃啊，就把它作为主食来吃了。我说点吓人， 刚包完就吃， 那个太生了。我们会喜欢把它这个 这个当做主食来吃，就是不吃米饭，主食就是豆包。 对， 那干吃豆包呢，东北话叫有点烧心，就是胃可能会有点烧。 对，对对对， 所以这是撒一点点白糖，既提味儿， 甜甜的， 而且吃下来又不伤胃， 就很像那个饭后的甜品一样那种 感觉。对，尤其是在因为我们现在马上已经入秋，天气渐凉，再到天冷一点的时候，如果再去葫芦岛，你就可以吃到。冻的，在外面会冻的那种天然冰窖里面冻出来的这个冻包，就是刚刚我想说的，我就是冻豆包，我先说冻豆包，冻梨也是好吃的，就是把这个豆包放在外面包好之后放在外面直接冻住，因为天气很冷，冻的就像那砖头一样，然后想吃的时候上屉一蒸，瞬间变得软糯可口，然后你再就上点我刚才说的那个小米粥啊，咸鸭蛋呢、啊，还有东北的猪肉炖粉条，大酸菜，那一整一大盘。这就是东北的特色的味道，就是在这里。 嗯，我现在特别想吃杀猪菜里面的猪血蘸那个蒜汁蒜泥吃， 特别香，但是味儿也有点重啊。吃完饭可能 但就是好吃， 吃完饭要记得刷牙漱口。 然后就别说话。 对，刚刚顺便提到一点，刚刚说的一个冻梨，在可能这个季节是没有的啊，在这个冬天来的时候去东北买到那个冻梨，你感觉哎，冻梨不都黑乎乎的吗？怎么感觉像坏了的？没有，东北冻梨就是这样，放在外面冻完之后，你放在凉水中，记住是凉水哦，拔一拔，冰碴去掉之后，你吃一吃，一口咬下去，冰爽刺啊，不叫刺啊，冰爽刺，不叫还是有点刺 鼻，你说 刺口，一下去你会哆嗦一下，哎呀，怎么这么凉？紧接着一口回甘在你口中荡漾开来，你会觉得哇，这个滋味就是那种冰凉冰凉中带着一点那种酸甜的口感，就是你一吸那个梨的瓤就会被你吸到口中，就梨的口感和我们吃那个香脆的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这个梨也是可能东北特有的那种梨，比如说南果梨。我们那个安梨，我们叫它安梨，它就是那种本来它有点发酵、有点酒的味道，冻过之后就是香醇口感又提升了。这是只有在东北才能吃到的冻货，还有冻柿子都是这种口感。 行了，我这胃已经叫了，真讨厌！我给 你， 你 想想，吃完猪肉炖粉条，喝完小米粥，吃个大年豆包，然后再来一个冻梨、冻柿子。哎，这好像是冬季旅游推荐的项目哈。 对啊， 夏季可能我们说的冻梨吃不到，但是以上的那些东西，包括年豆包，你都是可以吃到的。 嗯嗯，好， 好，这个时间不够了哈，我们下半节继续跟大家聊葫芦岛 的 这个好玩的地方。 好，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下，整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都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

龙湾滨海，那个龙湾滨海是一个国家4A 级的风景名胜区，它坐落于这个渤海湾。关外第一是葫芦岛市的境内，那地跨新城市和龙岗区，这个海岸线啊长这个300多米。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个葫芦岛的这个，我找了相关照片，让那个一梦稍微翻一下。 好， 那我继续给大家说这个海边啊。那这个海呢，相较于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比较知名的海呢，比如说像不太好找，哪个照片是吗？ 对，不太好找。 那你就慢慢的滤一遍吧，我这边距离有点远。 因为我不知道，你刚才 看到了左边的第二个，左边 这个是吗？ 哎，对，点开。 好， 哎，这个就是 星城滨海。 星城滨海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这个海岸线，它既在葫芦岛境内，也在葫芦岛边上的一个紧挨着的星城境内，星城滨海。那其实去葫芦岛跟去星城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两个地方的这个距离相当于从这个朝阳区到通州区，大家就明白这个感觉了，就是挨着的两个地方。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海上的一个栈道过去，还有第二张旁边那个它旁边的照片也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傍晚的这个海边的景象。其实大家通过这张照片可以发现，其实这个并没有那么繁华的周边设施，相对来讲开发程度我觉得还好，没有那么的 完善。 也不是说不完善，就是没有到那么的繁华，然后周边都是商户，其实没有。还有在接下来旁边还有一张也是这个葫芦岛的滨海的这个样子，大家看一下，上面还有一个雕像，然后一个长长的弯形的海岸线，大家可以看到，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这个什么沙滩的遮阳伞啊等等。这个海边呢，我觉得是它适合什么呢？适合你一家人，那又不想去那个很远的，比如说像海南岛。我们知道海南岛的这个海非常好，但你要跨很远嘛。那么只要3个小时车程，你就可以享受到海边的海风和看到海景。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吗？我记得我在大连的时候，有一个岛呢叫棒槌岛。 棒槌岛，这有点骂人的感觉。棒槌， 这叫棒槌岛， 就是形状很像一个 棒 槌，是吗？ 对，很小很小。 嗯， 我经常跟葫芦岛弄混，就那个时候就觉得 你以为葫芦岛就是棒槌岛是吗？就在大连边上一个小岛。 葫芦岛应该跟它也差不了太多， 还是不太一样。 对， 毕竟葫芦岛是个海滨 城 市嘛。对，刚看到的几张这个海边的场景啊，你就可以想象到，当你和家人忙碌了一个星期之后，周五的晚上坐车去葫芦岛，周六的清晨就可以到海边去看一看日出，吹一吹海风，闻一闻海边那特有的咸腥味儿，你就会感觉哎，生活其实可以有不一样的味道。 没错。 那这是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海边，就如果想看海的朋友们，不想走那么远，3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看到。那接下来呢，这个地方这个我有找图片啊，这是一个属于大家如果很喜欢这个历史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有一个叫做塔山阻击战纪念塔。那这是在怎么说呢？这是在这个背后是有一段历史渊源的啊，就是当初这是一个特别著名的战役。然后留下了这么一个纪念塔。你看，东北野战军将锦州锦西之敌联系切断后，那锦州就成为了当时我军重重包围的之中。然后呢，这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发生了著名的这个塔山阻击战。那这有个纪念塔，如果大家很喜欢这个红色文化，我们的历史教育的话呢，那这个地方可以在作为去葫芦岛旅游的一站，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推荐的是叫做乌金塘水库，这个也有图片。你们可以翻一下， 一萌来找一下哦。 它这个乌金塘水库呢，位于葫芦岛的东北部，那距离东北的这个锦州35公里。那刚刚看到了这个水库，其实这个水库呢就是一览无余。你看这个蓝天碧水啊，在这个地方适合让你休闲小憩钓鱼的一个特别好的休闲的地方。你在周围不会有那么浓重的文化气息去叨扰你，你可以在这边放心去享受一下自己的时光。这里的那个钟乳石五彩缤纷，景色万千，一池碧水清澈见底，在这里你完全可以放松心灵。这是一座拱桥连着三面的环水的，叫做电台山。那这里十分幽静，可以说就是我们知道很多景区景色固然优美，但人非常多。但在这里呢，你如果不想到海风的话，在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一池碧水，然后呢轻轻的这个微风吹过，在这里面跟家人在这边铺个小毯子聊一聊天，看着孩子跑来跑去，是一个让你过慢生活的地方。 对， 好，还有呢，地方很多呢，不仅这两个啊，继续说，还有一个叫做，这个是一个景点了啊，叫做 江女石。 江女石， 大家都听过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吧？那么在大家看到这个礁石的远处的形状呢，就很像是一个女性在望着海边，所以呢就被称为江女石，就是跟孟姜女这个传说由来的。这个江女石啊，它是位于这个辽宁省的绥中县，它是濒临这个渤海湾。民间传说江女石指的就是这个大家看到这个自然的一个礁石，它实际上叫海溶石，就是海浪冲击而成的。然后呢，这个附近呢还发现了石碑地、黑头山瓦子地，还有什么大金蓝丝屯等等遗址。 哦，这些我都听过哎。 对，它周边有这个纸毛湾和周家南山遗址，周边有很多，比如说秦朝的高台建筑，还有这个还有一个遗址，我再找一下啊。我背的不是很熟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嗯，几处遗址都不，还有其他几处遗址啊，也不晚于西汉前期。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样一处自然的奇观，同时呢周围有很多遗址。当然了，这个遗址呢因为也是年代久远，它其实被这个自然啊损坏的非常严重了，但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 自然景观。 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结合吧。还有一个叫做九龙门长城。九龙门长城呢，它是在绥中县的西南境内，有一个44公里保存基本完好的明长城。 明长城， 它是明长城。那这个九龙门呢，九门口呢是其中重要的一道关口，所以呢这个九门口呢又位于这个绥中县的李家口乡。所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可以看到这个保存完整的这个明长城，所以说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都可以去这里面看一下。这个明长城也有图片，一梦可以翻一下。 好，我看一下， 是一段长城的这个画面，应该是在比较靠上的位置。所以说刚刚我推荐几个，当然不仅这个，还有比如说像梁子井啊，凉水井，哎，这个地名我其实说的有点绕口，凉水井子，灵山寺。哎，这个东北口音啊，的确是个地名是。还有这个莲花山圣水寺，加上我刚刚说的这个葫芦岛的海滨，还有这个兴城的海滨，这些地方呢都可以大家去好好的挨个走一下。虽然我说了大概几个景点，但大家不要担心这些景点有很多的人，因为这些我刚刚说了，葫芦岛不是一个那么知名的旅游胜地，所以说人没有那么多，还是比如说像兴城的古城，它还是比较还原当年的一个样子，没有过度的商业开发。你走在那里面，你会发现这个城墙的石砖啊，旁边的建筑啊，都是过去的那种老式建筑。它没有开那么多繁复的商户，也没有说大家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那些旅游商品，其实没有，它就是一个古镇，人们在那里面静静的生活，大家就这样一种感觉。所以在那里感受的是一个当地人很自然的安详的生活状态。然后呢，这个行程刚刚提到这么多的景点，一个周末完全可以搞定。 对， 因为我说这个葫芦岛的这个城区不是很大，如果你想到葫芦岛下面的几个县城去玩的话呢，只要有一辆车，比如说你自驾游的话，那么你也可以在一个周末的范围这个时间内都走遍了。如果你走，刚刚我说的葫芦岛是个滨海城市啊，如果你到了葫芦岛下面的县，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建昌县，刚推荐的是这个小米，包括还有这个绥中县，你可以不仅吃到了海鲜，还能吃到山货，比如说在山间放养的溜达鸡，我们叫溜达鸡，就是在山间放养的，吃着什么蚂蚱蚯蚓长大的，配上山间特有的这个松菇，还有这个山间的这个野蘑菇，炖来个小鸡炖蘑菇，这也是东北的特色菜。 哎， 相信我，大锅大灶炖出来的小鸡炖蘑菇，山上采的蘑菇，山间放养的鸡，和你在这个都市里吃到的这个咱们的各种炖鸡的味道绝对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有那种 特别 大自然的鲜香味道。 没错， 所以说就是在葫芦岛，你既可以看到美丽的海景，也可以吃到美味的山珍海味汇于一潭，而且仅仅一个周末你就可以买遍我刚才说的所有的地儿。 对， 虽然它不是那么知名，虽然人不是那么多，但是你在这里可以放松心情，重新找到自我宁静的状态。所以特别推荐大家在周末，不管是这个小长假也好，还是任何一个周末想要带着全家放松一下心情的话，葫芦岛可以作为你的一个好的选择。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呢，我可能说到的也不是最全面，上网做一做攻略，然后规划好行程。如果在北京的话，开个车自驾游，你既解决了交通问题，而且一定，因为葫芦岛人也不是很多，你也不存在这个交通拥堵的问题，你可以非常轻松愉快的玩完这整个的一个假期。 期。 好，那我们天一就算是把他的葫芦岛已经给介绍给大家了。 对， 介绍的也算是比较全面的了。 有点意犹未尽，你想说这个吗？ 我是这么想说的。 这个态度太假了。一会儿你介绍你家乡大连的时候，我也用这样的态度。 因为说实话， 开玩笑了啊。 就是因为说实话，我迫不及待的很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乡大连。 大连， 因为大连应该算是北方比较著名的一个滨海城市， 也是旅游胜地。 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胜地。 我觉得大连可以说是。葫芦岛你能看到的海，在大连你可以看到，我觉得啊，就是建设的更加完备的，然后加上大连的环境非常的干净，对吧？还有奇景啊什么的，一会儿一梦肯定会慢慢给大家介绍。总之是有很多可能在其他地方你看不到的滨海的这个特色，都会在大连能看到。我如果说小长假你可以去一下葫芦岛，那么如果你有个相对长一点的假期，那么我会非常推荐你去大连。 好，其实我个人呢认为来大连玩的话，个人建议是6到8月这个时间点来会比较好一些。 哎，这个时间点同样适用于葫芦岛。 对，不过7、8月呢会是大连旅游的一个高峰期，所以6月份是最佳的时间，天气很凉快，也不用担心照相的人太多被抢镜头。 但6月份是不是不能下海？ 有 点凉吧， 有一点点凉。 7月份、8月份应该是下海， 但是 可以去海边游玩的比较好。 对，但是7月份就会有点太晒了，其实6月份刚刚好。 对，就是反正如果你喜欢游泳的话下海游泳，不喜欢游泳的话，其实天气凉一点，你可以在海边走一走也不错。 对，大家在这里一定要提醒一下，去大连旅游就是6月、7月、8月要去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个防晒衣，一定要做好防晒，因为大连的紫外线真的非常的强。 那你怎么还可以这么白？ 我不出门啊。 开句玩笑， 开个玩笑， 继续推荐大连。 好，那首先第一站呢，我推荐给大家，要么呢就是去这个老虎滩的海洋公园，或者是圣亚海洋世界。 这个真的是久闻大名，但一直没有机会去。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在大连呢，一共有2个海洋公园。第一个呢，就是有老虎滩一个；星海公园呢，有一个圣亚海洋世界。我个人都觉得大同小异啊。可以对比一下这个门票价格，再自行决定。 就是你去对比一下哪家便宜，去哪家，反正差不多，是这意思吗？ 是的。 这样真的好吗？咱们不是说好要给人家好好推荐吗？ 对，其实。大同小异了。那首先要给大家看的是，我也得 今天我们的图片非常的多。 对，这个呢就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 看着还挺童趣的一个， 是吧？ 一个这个设计啊。 这个地方其实还不错的。 那很适合全家带着孩子去啊，因为孩子对这种海洋公园会特别的感兴趣。 对对对。然后呢，我要给大家主要介绍一下这个圣亚海洋世界，因为这个一梦去了2次，从小到大去了2次。我跟你说，真正的旅游城市，本地人他是不去看的很多这些东西。 实话实说，是的，但我能说但是吗？但是总是还看一眼， 知道吗？我们班有个同学是北京的，然后我说，然后那次他说他一次天安门都没有去过。 总经过过吧？ 啊，就是宫，sorry， 是故宫。 哦，故宫是吗？ 一次都没去过。 我来北京这么多年，也还没有时间去故宫。 我去了一次，而且是在很热的天气，当时真的根本不想在里面待着， 就是太累太热。 所以我打算其实到10月中旬的时候，大概这个旅游季已经过了。我打算和朋友一起再去一次，因为那个时候也不热。 你这思维好发散啊，为什么说大连我说到去故宫 不好意思，你这么发散，绕回来， 绕回我们的大连。 好，绕回来，这个呢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圣亚海洋世界。那圣亚海洋世界就是最方便的路线呢，就是因为大连现在已经开通了地铁，你可以坐这个地铁1号线去圣亚海洋世界就可以了。 很方便啊。 非常方便。然后我要给大家说的是，圣亚海洋世界呢一共有5个馆，进去之前呢在售票口关注一下公众号，或者是拍一下表演的时间，来圣亚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海洋动物的表演。 会有什么海豚啊？ 对 啊， 海豚啊海狮啊，就这些的小动物的表演。对，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水族馆。 这个是海豚吗？ 像一个隧道一样。 像一个海洋的时空隧道。哦，我知道了，它是那个玻璃的，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些鱼啊在你的头顶游来游去，是那种海洋隧道是吧？ 没错没错。还有呢，就是这个恐龙传奇在星海广场，相对其他的四个馆呢比较远，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可以参观一下，女生的话就不是很建议去了，不如多点时间来看一看这个大白鲸啊什么的，可以亲亲它呀。 还可以亲吗？ 对啊，可以亲。 哎，这个蛮吸引人的。 你不知道吗？不知道可以亲吗？ 我又没有亲过，我怎么知道？我虽然去过海洋，但我没有去过大连的海洋馆，我去过其他地方的海洋馆，然后也看过很多这个海洋动物的表演，但是没有机会，因为你是坐在台子上，你没有机会到那个台下面去见到这些。 明白。那推荐海洋世界的推荐指数呢是四颗星，比如说这个海底隧道啊、海豚湾之恋表演，还有这个珊瑚世界，各种小珊瑚管比较小，适合女生拍照，但是没有表演。再一个呢就是极地世界，极地世界就是很冷啊里面，然后有什么南极的小企鹅，都有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看一下的。还有就是深海传奇，以深海为主题的 IMAX 的影院区， 大家可以在里面看到那种什么 4D、 啊、 5D 的那种电影， 对对对对， 是吗？还带着各种光感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椅子还可以摇的那种， 就是整个你电影中演什么你可以感受到什么。 对，好，那第二站呢我推荐给大家的是可以去渔人码头，你有听过这个地方吗？ 你有歌听过， 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渔人码头， 这个海鸟纷飞，然后这个帆船林立的感觉， 很靠近老虎滩，可以从滨海路徒步过去，附近呢是没有地铁的，可以坐二路或者是712到达。那渔人码头附近呢没有什么娱乐项目，不过拍照真的是杠杠的，哎，而且是约拍的圣地。逛累了呢，这个不远处呢就有一个猫的天空之城。 哎，发现好多地方都会有跟猫相关的这样的主题的街道啊， 咖啡厅、 咖啡厅等等， 你可以进去看看书啊，放松一下。 哎，猫的天空之城是不是一个连锁店？我记得我在其他的地方好像也遇到过这家店，你可以进去喝点东西，然后寄一张明信片，盖一个当地的邮戳等等。 哎，对。第三站呢，再给大家看一个渔人码头的景象。 啊，这个海边的小房子还挺有风格的。 我当时是冬天去的，是我朋友开着车载着我一起去的，然后就溜达了一圈，真的感觉很好，而且就是在这个时候夕阳西下的感觉特别的棒。 它离你家很远吗？ 比较离我家很远，我家在就是沙河口那边，你不太清楚。 我不太知道这个。 这边就是离。就是这边也不是特别远吧，但是因为大连你知道都是盘山道啊，有的什么的，所以其实绕起来有点远。 明白了，就是如果是大连玩的话，那这些不同的地方， 这是夜景， 蛮漂亮的啊， 非常漂亮。 去这些不同地方需要的时间上面的行程大概 大连很 行程方面时间大概多少？ 就是没有多久，没有多久， 也没有多久是吗？ 根本没有多久，对，你从北京再回去的话，你觉得到哪儿都很近， 北京这个城市 太大了，因为北京太大了，对。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站，第三站呢也是大家必去的，就是星海广场， 这是最知名的啊， 最知名的星海广场，星海广场应该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广场之一，对，最大的广场了。我们看一下，从上空看，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大连呢是一个足球城。 怎么讲呢？ 你不知道大连，就是大连以前的，万达，还有什么什么德那个 什么德？ 哎，你不知道是吗？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就是大连以前的万达很厉害的，就是踢球。 因为我知道那个葫芦岛队也蛮厉害的。 就大连真的是一个足球城。 好， 就是在中山广场那边有一个大大的足球在山上 啊，这个我知道。 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足球城，所以我们看这个星海广场，它也是以这个圆形， 就有点像一个球形来构建中间的那个 是的 什么绿化带的样子啊。 对，然后呢晚上的时候你就可以绕着这个我们看的这个路边呀走啊，遛弯啊什么的，对，而且周围有很多好，就是有很多的饭店，你可以选择吃。 那这种它是那种可以逛街的地方，还是一个纯吃饭的地方？ 有吃饭的地方，有这种而且它那个会展中心也在这个星海广场里面， 就也有逛商场那种大的商场。 没有商场， 就是小店。 也没有小店。 那它是什么风格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有饭店。 就是可以吃饭散步的地方， 可以吃饭，然后在对面呢有居民楼 啊， 就也不是不能说居民楼，就是住的地方，而且在 明白了，它 是一个有点类似生活区的感觉。 对，生活区的感觉， 不是那种商业区的感觉。 不是商业区， 嗯， 而且在星海广场呢，有一个著名的地方就是天书，而且你在晚上去的话，非常适合观看这个跨海大桥。 这跨海大桥应该是 刚建筑的。 大连现在最吸引人的一个风景之一了。 对，建议晚上可以去，可以观赏到夜晚的跨海大桥，真的特别特别的美。而且白天去的话，你可以喂鸽子，在星海湾广场的那个天书的那一块，你可以喂到鸽子，也是有别有一番滋味。然后星海广场呢，无论你春夏秋冬，白天夜晚人都超级多。对，而且我真的是很喜，而且我家就是离星海广场这儿很近。 嗯， 对。然后每一次就是吃完饭就很喜欢遛弯嘛，就会和家人一起来这边遛弯。 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适合饭后休闲的一个地方。 对， 虽然它不是那种娱乐化很明显的，都是你可以慢生活的地方， 可以拍照啊，什么都没有问题。当然了，在这个星海广场里面呢，还有一些娱乐场所，比如说什么海盗船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娱乐的小项目，就看个人爱好了，是想去玩还是怎么样。 就是说这个地方不是让你来逛街的，是让你来放松的。 对，没错，跟逛街一点都不沾边儿。 明白，它不是那种大家想到说，哎，这个地方是那种浓重的商业氛围， 对对对， 然后你去那个买东西，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吃点好吃的。 嗯， 那有什么特别好的馆子吗？那附近？ 海鲜吧，海鲜的馆子会比较多一些。 就是吃海鲜， 嗯， 当地时令的海鲜。 对，当地时令的海鲜呀，还有一些家常菜什么的，我觉得都非常好吃。 嗯，而且 真的一定要去，真的一定要去。 对，我觉得大连 著名的景点， 对，同样是东北人啊，嗯、同样是辽宁人、 嗯， 大连的口音可在辽宁是独树一帜、嗯，所以到那儿，我觉得你听听这个，我们管大连人说话叫做海蛎子味儿、 嗯， 就是我们东北人会这么形容大连人的 海蛎子味儿。 所以你现在能说出那种大连口音吗？ 嗯，还行。其实是，就是你说不出来大连话。大连话吧，它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它有点偏山东，但有点偏东北。 嗯，我记得有，现在就是网上有叫做那个大连老师王博文， 嗯、 他就是一个 男是不是彪啊？ 对，就是这个口音，男是不是彪啊？ 男是不是彪？就是你是不是傻呀、啊、你？ 对，你看，同样是葫芦岛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彪啊？ 嗯， 你发现没有？同样我们都是辽宁人， 沈阳又不一样了。 沈阳怎么说？不知道。 算了， 咱俩都不是沈阳人， 别揣摩了， 咱别揣摩这个。那你会发现，同样是个海边的地方，我们的尾音往上扬，但是大连的口音我说不出来那种， 就是有点山东的那种口音，就男是不是彪啊？啊， 对， 长不长眼？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为什么咱们能用这种话来形容自己的方言？我们能不能说个好听的话吗？ 就是对，可以，就哎呀， 猛的一说， 猛的一说还说不出来了。 对，这就是开句玩笑，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在东北地区，你可能也会听到不同于你印象中的东北话的方言。 对， 在葫芦岛听到是那种尾音特别爱上扬的东北话。 对， 然后在大连你会听到这种真的我们叫做海蛎子味的东北话。 海蛎子味，对，就是很浓厚的这种。 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看到我刚刚说那个大连老师王博文，他就是在网上扮演各种那种家里的那个爸爸妈妈的那个景象， 对对对对， 然后来， 这是气死我了。 对，然后就他说的那个大连话，你就会想象、嗯、那就是大连人民普通生活中的那个状态， 对，就是那样子的， 性格很热情，很火爆， 嗯， 但同时呢也非常的善良。 对，大连话其实，对对对，大连话其实那个舌根是比较靠后的，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你们在家真的需要说大连话？ 不会，我在家从来不说大连话，但是很多人听不懂大连话，但我可以听得懂。 嗯，明白了。 对。 说了这么多好玩的，还有别的地方吗？ 还有啊，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星海呢还有一个音乐喷泉，也是它刚建筑的。 啊、 比如说，我可以说一下，星海这一边呢，经常会举办一些一年一度的服装节、 嗯、 啤酒节。对，这样的节日都会在这个大连星海广场举办，同时呢好像是有一届的百花奖吧， 嗯， 还百花奖电影节 也 是 在 大 连 举 办 的，包括每一年的这个达沃斯的这个开会也是在大连。 所以说大连是一个怎么想，就是它既有自己的自然风光， 没错， 也会有自己浓厚的人文气息这样一个城市、 嗯、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好像进入到我们今天恰好推荐都是两个辽宁的这个城市，它都是那种慢生活的城市、 嗯、 你不会有在北京这样大家很忙碌的这种感觉。 是的，是的， 所有人都会比较气定神闲的走路上班吃东西、 啊、 所以说去那个地方让你放松心灵就是因为周围的这个氛围会影响到你的状态。 对，是的，而且大连人民都还很热心，很热心，很热情。 对 对，好，我再来说一下第四站啊，要给大家介绍三个地方，就是东港、十五库和威尼斯水城。 威尼斯水城是一个水上娱乐的项目吗？ 并没有，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啊。 啊， 我来找一下。我来找一下。 今天我们的图片真的非常多，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看看我们推荐的这些城市的美景，说不准啊，就会成为你这个出行的一个动力。 这边呢，离东港呢也是比较近的，对，这就是我们的威尼斯水城。 它是一个复，有点复，不叫复古啊，叫做偏欧式的一个建筑， 就是威尼斯嘛。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风景游览的， 其实你看着它还挺大的，其实它并没有很大，就是很适合拍照，然后真的还可以在上面划船。 那这边是可以居住旅游度假村的那种性质吗？ 对，有一点点， 有点像古北水镇。 对，是这样子的。 明白了。 其实就是这三个地方呢离得都是很近的，所以就一起去就可以了， 就是你在这里走走走一走，拍拍照，然后喝点那个奶茶什么的， 嗯， 就这样的一个的 夏天天气好的话。对，东港呢夏天天气好的话，晚上7:30有音乐喷泉，时长是半个小时。 嗯， 然后十五库呢，我记得当时 好，我们上半节的时间快到了，我们这个半点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聊这个大连啊。 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聊。好的。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去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绕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本的玩转集市，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刚才呢一梦就继续来介绍一下家乡的这些特色。 对，刚刚介绍了很多好玩的地方。 嗯， 其实我听下来的感觉就是这个跟湖岛有点像，就是也许这些景色在其他的地方你也未必见不到，但是来这儿呢，你感受到的是让你生活慢下来的一种感觉。 嗯， 你可以感受到东北的人的热情。 对， 对不对？ 还有我刚才说的、这个、 还有幽默。 是，还有这个我刚才说的十五库啊，十五库我记得当时高中的时候经常会去那边，就是拍照啊，喝咖啡啊。 跟你高中很近是吗？ 对对对，不近，就是我指的是周末 啊，就很喜欢去这个地方，大家聚会。 对对对，是约拍的圣地，很适合白天去拍照。对，就反正非常感觉非常好， 风景比较好，随便一拍就是一个文艺小照片。 嗯，好，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就是俄罗斯风情街。 俄罗斯风情， 我们知道曾经，对，曾经这个东北是被这个日本和这个俄罗斯是占领过的。对，所以他当时 沦陷过一段。 对， 所以他当时遗留下来的很多当时的一些建筑啊什么的、 嗯、 对。所以在青泥洼桥火车站附近有一条特色的小街，时间充裕的去可以去逛一逛拍拍照啊什么的，是很方便的、嗯、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说的金石滩黄金海岸发现王国。发现王国呢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应该是非常喜欢的，他 就是亲子游的话这个地方是必 须的。我觉得它根本不亚于什么迪士尼这样的一个游乐园，因为我们当时组织春游啊秋游经常会去这个游乐园玩。 你们都多大了去那个地方玩 啊？我们初中的时候啊。 初中还去呢？ 对、 啊、就说他是一个小娃娃跟那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都可以去玩的地方。 都现在你都可以去，你现在这个年龄你也可以去迪士尼好吗？ 是可以去迪士尼，但你知道我不会再被那些什么穿着娃娃装的那个人吸引了，因为到了年纪了。 是，但是还每个人都是有一个童心嘛。 好，我们来看一下照片，看有什么好玩的、 不，这个照片我好像没有找到，好像没有考进去。 没有考进 来。不过我相信大家对这个，你看，比如说北京的欢乐谷啊， 嗯， 其实他们都大同小异，是一样的。 就有很多娱乐设施，对吧？ 嗯、 然后你可以做这种设施，感受一些刺激啊。 对，刚才说了，发现王国主题公园呢是大连地区中小学春游的首选地点。当时我其实我真的觉得大连的这个学校也非常好，就是经常会组织学生们春游啊、秋游啊，而且去的地方都还挺好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班单独组织了一次去樱桃园摘樱桃，我们知道大连的樱桃是非常好吃的。 大樱桃吗？是吧？ 大樱桃、小樱桃、黄色樱桃 都 非常好吃， 还有黄色的那种。 黄色是最甜的。 哎呀。我们今天这个饭点说吃的就说到了水果、 嗯、 这个嘴上都冒酸水了、 啊、是的、 嗯、 而且今天我还要继续给大家说的，说完这么多美景之外呢就要说一下我们大连的美食了。其实大连的美食呢首先我们想到的应该就是海鲜吧。 嗯， 因为大连处于的这个地理位置和纬度的位置，它的海鲜和别的地方的海鲜的味道还真不太一样。 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葫芦岛吃一下，再去大连吃一下，对比一下，看哪家海鲜更好吃。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到十月份的时候，海鲜又新下了一批， 嗯， 就是会非常的新鲜，嗯。 对，我觉得大家到海边好像这个尝尝海鲜就是一定要做的，不管是虾呀、螃蟹呀，还有包括其他的各种样的海产，包括那什么海蛎子， 对 对，不管是炖汤、清蒸还是红烧， 还有就是炒鸡蛋。 什么炒海蛎子炒鸡蛋？ 海蛎子炒鸡蛋巨好吃。 我觉得可能有些北方人，就是不是海边出生的人，可能会有点吃不惯，因为它有点腥。 有一点腥，然后因为它是海鲜的原因，所以放的盐也不是很多。 对，因为海蛎子有腥味，其实鸡蛋本身也有点淡淡的腥味，所以这道菜就是偏腥一点。如果大家 但 是 还好， 能吃这个味道的话，其实很好吃。 做好了不是很腥， 其实是好吃的，就是看个人口味。嗯、 对，非常好吃， 我只是提示一下。 然后还有这个海胆啊， 啊 你生吃海胆哇，真的好好吃哎！ 我没生吃过， 生吃海胆非常好吃，你蘸一点那个酱油和芥末。 啊， 对，非常。 那我觉得鱿鱼我倒喜欢是那样，就叫白灼鱿鱼， 比较有嚼头是吗？ 对，就是白灼之后蘸一点点芥末，那个切成一圈一圈的那种， 对， 就很好吃。 嗯，还有什么海螺啊、三文鱼这些都非常的新鲜。 嗯 嗯， 还有虾爬子， 对， 虾 爬 应该叫什么？虾爬子学名叫什么？好， 虾爬子就是 叫皮皮虾， 皮皮虾 是叫皮皮虾是吧？ 对对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连的有一个鲅鱼馅水饺。 哇，这个是大连比较知名的。 嗯，鲅鱼馅水饺，还有它的，这个叫什么？海胆水饺。 我觉得这两个馅儿平常大家不太会用来包到饺子里，只有海边的人才会这么做。 不太好包，因为它那个馅儿比较滑的那种、 嗯， 所以不是很好包。在大连有一个非常著名叫喜顶水饺吧，那个是 这家店名是吗？ 对，专门的这个海胆水饺，而且说实话，你吃海胆水饺的时候，千万不要蘸什么醋啊、酱油啊这之类的，就所有东西都不要蘸，就是干吃那个饺子的话，你会觉得特别鲜灵。 啊、哦，我觉得本身很鲜，所以你不要用其他。佐料去影响它的这个味道， 味道对，就是这样。 对，我其实这两种水饺可能真的只有海边的地方才可能吃到。 哎，对，没错， 既不好包又不好做，你知道把鱼肉剔出来其实是件反正比剁猪肉麻烦多了。 对，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我们大连的炒焖子。 焖子是什么？ 焖子呢这个图片不好意思我今天忘给大家找了，但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焖子啊，就是我们大连的一个特色，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经常逃学去吃，你知道吗？其实它这个做的呢就是原理很简单，就是、那个淀粉来一直在炒成一块一块的， 它 他说的这个有点像我们那边，就是咱们两家的两个地方的口音不同，造成大家很听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同一个。你们叫焖子，我们叫焖子，我们叫焖子，其实就是一个淀粉做出来的，有点像大家想的什么，有点像那种膏状的， 嗯， 但是就是比较一 有点像 一怼就糯糯的那种， 对对，糯糯的那种， 对，然后我们 淀粉制成， 对，它淀粉制成的，我们经常会用它来，比如说焦焦炒焖子， 嗯， 对吧？就是那种有点辣的口感，就我们家乡会这么做， 嗯，我们那块儿的就是还是挺简单的，就是炒焖子，炒焖子， 炒焖子，你们炒焖子，我们叫炒焖子， 最关键的是它里面的料。 嗯， 炒完了一个焖子之后，一般那个卖东西的就会在那个大锅里面炒，不停的在炒，而且翻来覆去的炒，然后呢，他就给你盛几块，然后放在这个碗里面，然后呢，你就可以放蒜汁儿、芝麻酱、醋、辣椒， 有点像那个吃臭豆腐的这个范儿哈。 对， 这是东西炒完之后你要加很多料，那个。焖子，我们叫焖子，它是蒸出来的啊，嗯。你说的是蒸好之后的焖子再去 炒， 然后再加料。 嗯， 对，这是变成了一个小吃了。我说的是一道菜，你其实说的有点像个小吃。 对， 我们那儿不太有你这个吃法，可能这个吃法是大连才有的。 对对对对， 就东北可能都有这个焖子，但是这种小吃式的焖子，可能真是大连特有的哈。 对， 大家去大连可以尝一尝。说的我又流口水了，怎么办？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美食哈。 对， 但其实我跟你说，就是不管是葫芦岛还是大连， 嗯， 其实在东北都还是比较有代表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对。对，还有什么其他的美食吗？ 其他的美食的话，说实话我觉得就还好了， 就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在哪里都可能吃得到。 对，其余的就没有什么。其实大连主打的还是海鲜，嗯， 就是海鲜，各种那个刚刚从海里打捞上来的新鲜的海鲜。 对对，没错。因为你要说大连的话，它其实没有那么的纯东北的那种风格，所以你像天一刚才所说的这个火锅啊，或者是粘豆包之类的，就是在大连不是很多，不是很多， 就是百姓吃的没有那么普遍。 对， 是 没有那么普遍。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连其实气温相对比较潮湿，因为它是个那个海边城市， 非常 好。那我觉得相较而言，那个在葫芦岛，它因为它的范围比较大，它下面的县其实是个山区， 嗯， 所以它既有海边，就只有葫芦岛市区是在海边，其他地方是在山区，所以在山区气温其实比较冷。那大家冷的时候就会吃一像我说的那些豆包啊，包括那个酸白菜啊，啊，不要酸白菜，酸菜白菜这两个是分开的。 酸白菜， 酸白菜是什么东西？白酸菜、白菜等等，包括一些冻，嗯，叫做我们叫冻货，就像什么冻柿子、冻梨这种东西。 其实你越往北，比如像黑龙江那边， 可能这种冻货会更多。 就是冻货会更多，而且他们那边烤肉是东北式的烤肉，东北式的火锅更不一样。 我觉得可能就是，其实比如同样的材料吧。 哎，我们今天不应该说滨海城市，应该说说 东北， 你心心向往的那些东北文化。 对，其实这样，你看同样的食材，刚刚我说了，像这个我们叫那个大连叫焖子， 嗯， 我们葫芦岛叫焖 子。其实同样一个食材，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炒菜。然后在大连就变成了一个小吃。 对， 然后刚刚我们说的东北的火锅，你有看到什么酥肉啊、白切肉啊， 对， 这种东西可能是在 还有乌鸡肉哦。 哇，哦，你还吃过乌鸡肉的？ 没错， 是大连的是吗？我们倒没有乌鸡肉了，我们会放一些鸡，就是反正我们会鸡汤，那个底料用的鸡汤是有， 嗯。而且你们知道吗？东北的那个吃火锅的那个肉啊，牛肉、羊肉，它会给你一大盘垒起来，你知道吗？而且它是论斤卖的。 对，我们可能在其他地方吃是一盘就一层， 对，你根本看不到这样的世界 习惯。我们在东北不是一层，是 N 层摞起来， N 层摞起来的， 就像摞金字塔一样给你摞一， 对，就是 很 野蛮的那种感觉。 对，用个不太好的形容词，一坨羊肉就给你拿上来了。 对对对。 然后我们说到，就同样的这个，因为底料、汤料，包括那个蘸料，比如说蘸的蒜汁啊，蘸的这个酱油啊， 嗯， 就这些蘸料不一样，你吃到这个火锅的口感可能跟其他地方也不太一样。 嗯， 然后不同的东北地区，你越往北去，到了吉林啊，到了黑龙江啊，你会发现食材方面还是会有变化，气温不一样，同样的白菜，可能你吃到嘴里的那个香脆甜爽的口感都会有差别。 嗯， 总之就是这些美食好像都是大家去尝一尝，反正在北京你是吃不了这个味儿。 对，嗯，没错。所以 哎呀，但是这个海岛游固然很好，那我们还是要在结束之前跟大家来唠叨一下，去海岛游你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首先说说衣服吧，因为去了海边嘛， 嗯， 海风很大，大家其实还是要穿，比如像这节穿一个防晒衣、皮肤衣， 对，所以还是要备一下。 时刻我觉得都是需要的。 一是防晒，二是防止感冒。因为有的人穿的太少，去海边你可能觉得哎，海风吹得很舒服啊，很爽啊，你没有在意的时候容易被着凉吹感冒了。 嗯， 尤其是很多不在海边生活的人，海风其实还是风力比较猛的。 对， 所以说这个是衣服一定要常带。那说完了衣服呢，那提到了这个去海边嘛，一定会游泳，那么这些泳衣啊、泳帽啊、泳镜啊，关键是大家一定要带一个大的浴巾。 嗯， 这个东西大家可能觉得哎呦什么呀，是吧，海风嘛，吹吹就凉了，容易感冒。 对， 大人还好，你万一带着孩子去呢， 对，你得给他把，就如果下水了下海了的话， 嗯， 你上来真的需要那个浴巾稍微擦一下。 对，因为在海边通常会有那个就是让你稍微冲凉一下，也不是冲凉，就是把身上的沙子啊盐粒冲掉，因为你在海边游完之后你头发里面都会有那个沙子那个盐粒嘛，就在沙就头发里面，你是要冲掉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带一个浴巾的话，你没法及时擦干，海风就那么大，容易吹感冒。 对， 尤其是孩子，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去海边玩呢，最好也带一个专门的那个毯子啊， 嗯， 这样铺在地上，找个遮阳伞，你就可以享受海边的这个惬意的风情了。嗯，说到这个之后呢，海边因为这个气候啊，相对变化无常一点，不像内陆城市可能气候相对比较稳定，海边嘛，一阵云彩过来，可能气温就下降了。 对， 太阳出来就变得很晒，所以这个时候增减衣物，然后带好各种什么感冒药啊、消炎药啊。嗯，因为刚刚说的去海边都要吃海鲜嘛，呼岛和大连都是海鲜生产的地方， 甚至你还要带一个过敏药。 对，还有过敏，因为有的人你不知道你哪种海鲜就过敏了。 对， 虾呀，包括是一些螃蟹什么的。 所以就是去海边城市一定要注意，甚至要注意你的生命安全。 对，比如碰到这个海葵，远着点走，别碰它，被蛰到了。 对，而且就是有 的 区域是你不允许下海游泳的， 有一些野海的地方，就是它并没有经过开发，也没有专门的人员去维护，这时候你下海的会有危险。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新闻啊，就假期这个孩子因为家长的看护疏忽，结果就在海边遇难了。那这样的事情，当然了，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去玩的人身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 嗯， 所以尽量在公共海滩，然后带好刚才提到的各种药。然后呢，看孩子的时候专心一点，别那么三心二意。 嗯， 毕竟海边嘛是有危险的。说到这，我们再提到鞋吧。很多夏天的人出去玩都喜欢穿凉鞋，女生还喜欢穿跟高点，尤其这个身高不是很高的女生啊，去海边千万不要穿高跟的鞋。 嗯， 那沙子你踩一踩就陷进去，然后再走就崴脚， 然后你的跟就断了。 所以说真的穿一个旅游鞋、 休闲的拖鞋， 凉拖，对吧？就是那种适合在海边的。嗯，因为你海边肯定鞋里会进沙子。 嗯， 所以这时候你要穿一个非常绑脚的凉鞋，你走路会不停的硌脚。所以穿那种就我们叫东北塌了板， 嗯， 对吧？你穿一个这样的夹脚凉拖可能更适合在海边玩一点。然后旅游鞋也穿上，因为海边有很多这种山啊、礁石啊，你可以攀爬一下的。这时候你要穿凉鞋可能不太方便。 嗯， 穿一个旅游鞋啊，就一些爬一些山呀，一些上坡路，因为海边的路有的时候不是那种平坦的，所以说总是有些路要走。那这个时候穿一个运动鞋，舒服的运动鞋也是对自己的保证。 没错，嗯， 防晒品是去海边必备的。 是的，天一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嘱托的？没有了吧？差不多了。 还有一点点， 嗯， 就是那个大家去，比如说海边有一些娱乐项目，那个比如说高速摩艇啊、水上飞机啊这种。嗯，这种大家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孩子呢，轻易不要尝试这些有一点点危险性质的这个游戏。然后玩的时候呢，一定要穿好救生衣。而且大家在海边游玩的时候，贵重物品不知道放哪里啊。 嗯。 所以这个贵重物品一定要保存好，比如说有专人看包啊， 嗯， 或者说有专门寄存的地方啊，这一定是要注意的。然后就是游泳的话，大家一定要记住，在非游泳区千万不要尝试，因为海边是有暗礁，还有暗流。 嗯， 一旦遇到这个的话，就算你的游泳技术很好，可能也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种人能看得到的， 嗯， 然后有救生员在的这样的区域，比较水比较浅的地方去游泳，这样呢是保证自己安全。防晒会长班我们在周六版本的节目种草了莓推荐了好多防晒品， 没错， 帽子、眼镜、防晒霜都带齐了再去海边，这样不会晒黑了、晒脱皮了。 嗯 嗯， 好的，我们这个周日版本的玩转集市呢，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了两个这个滨海城市， 一个是我的家乡葫芦岛， 对，然后另一个呢 是一梦的家乡， 是我另一个家乡，然后大连。 对，两个同样是海滨城市，但是各不相同，推荐大家游玩的时间也不一样，对吧？ 没错， 在这个大连呢，可以游玩的时间呢相对更长一点。那葫芦岛呢，因为城市相对较小，其实一个周末就够了。然后推荐大家去的季节呢，都是夏季啊，六到八月份是最适宜的。当然了，如果你冬天想去的话呢，换换心情也是推荐大家的。比如说在这个海边吹吹海风，看看海景，然后喝一杯暖暖的咖啡，换换心情也是可以的。如果冬天去的话，大家可能可以吃一点东北冬天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对，然后这就是这两个海滨城市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点。然后我们也推荐了不同城市里面大家可以不要错误的一些好的风景， 嗯， 比如说葫芦岛的这个黄金海滩，其实在大连也有， 对， 大连还有这个清河广场，对吧？然后像我们葫芦岛呢，还有这个古长城、明长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还有一些纪念遗址，刚刚提到那个江女石， 对， 然后还有提到的这个像大连的，还有这个极地公园啊。然后那个滨海广场是吧？啊，不叫星海广场，我滨海广场，滨海广场是葫芦岛的， 星海广场 不是那个大连的，大连星海广场，包括刚才提到那个叫什么儿童探索乐园。 儿童探索乐园 就是那个雷尔雷斯欢乐谷。 那个是发现王国。 哦，发现王国，就这样的地方，就是你去那个像去大连还可以去这些地方玩一玩。 嗯， 因为我相信大连总比欢乐谷的人要少一点吧，你不用每一个项目设施都要排好长时间的队。 也要排的。 排队肯定是要排的了嘛。 对， 就总归你会花更少的时间玩更多的项目。 没错。 对，然后呢我们提到了各地的美食。 嗯， 像我推荐了我家乡的这个小米粥、咸鸭蛋，还有这个东北的辽西火锅。 对，然后我这边呢就是我的海鲜，还有我这个炒焖子。 对，这是个小吃。还有你刚刚提到那个鲅鱼水饺， 海胆水饺。 对，这两个馅儿可能在内陆的一些城市是不太容易吃到的，只有来这个海边城市尝一尝鲜。其实这个鱼馅儿的水饺啊，其实我个人，像我不是很爱吃鱼的人，虽然我是这个城市的，但是我不是很爱吃鱼。然后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样的味道可能只有在海边才吃得到。你还提到什么海蛎子炒鸡蛋什么的。 是的，哎，所以呢马上也要到我们的这个 中秋假期， 还有我们的十一黄金周，你呢如果想去我们这两个地方呢，也是要抓紧时间订票，因为其实在十一的假期这两个地方也都真的是非常火的。 火岛票还算好买，大连可能 有点 难 买， 难买， 所以你现在订应该还来得及。 都不太好买，只要在这个旅游季都不太好买。对，如果不行的话，自驾游这两个地方离北京 也 很近，所以说交通非常便利，高速公路直接过去也可以。如果你选自驾游，就可以避开拥堵啊，享受一下这个海边的惬意的这个假期也不错。 是的，好，那最后一句话就要给大家说，大连欢迎您， 葫芦岛也欢迎您。 好的，那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一周再见。 对， 我是一梦， 我是今天嘉宾天一。 拜拜。 接下来的节目， 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希望大家 持续关注。 拜拜， 拜拜。